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南红》，作者竹椅，演播三生静水。第一集，堕落街头牌一。难得的休息室，温以凡熬夜看了一部恐怖电影，诡异感全靠背景音乐和尖叫声堆砌，全程没有上神胆战心惊的画面，平淡如白开水。出于强迫症，他几乎是强撑着眼皮看完的。结束字幕一出现，温以凡甚至有了一种解脱的感觉，他闭上眼，思绪瞬间被困意缠绕。即将坠入梦境时，突然间房门被重重地拍打了一下，砰的一声，温以凡立刻睁开眼，顺着从窗帘缝隙掉进来的月光看向房门。从外边能够清晰地听到男人醉酒时浑浊的嗓音，以及跌跌撞撞往另一个方向走的脚步声，之后是门被打开又关上的声音，阻隔了大半的动静。又盯着门好几秒，直至彻底安静下来后，温以凡才放松了精神。他抿了抿唇，后知后觉的就来了火。这周都第几回了？睡意一被打断，温以凡很难再入睡了。他翻了个身，再度合了眼，百无聊赖地分出一点精力去回忆刚刚的电影。啊，好像是个鬼片，还是一个自以为能够吓到人的低成本烂片。迷迷糊糊之际，温以凡的脑海中莫名浮起了电影里的鬼脸。三秒后，他猛地爬起来，打开床头的台灯。整个后半夜，温以凡都睡得不太踏实，半睡半醒间，总觉得旁边有一张血淋淋的鬼脸正盯着他看。直到天彻底亮起来了，他才勉强睡了过去。下午，温以凡被一通电话吵醒，因为熬夜和睡眠不足，他的脑袋像被针扎了似的，细细密密地发疼。他有些烦躁，磨蹭地拿起手机按了接听。电话那头响起发小钟思乔滴滴的声音，说：“我晚点给你打回去。”啊，温以凡的眼皮动了动，脑子宕机了两秒。这忽然打个电话来把他吵醒，这就算了，居然还不是正片，只是一个预告。他的起床气瞬间就炸裂了，脱口而出：“你是不是存……”话还没说完，电话已经被挂断。拳头像是打在了棉花上，温以凡睁开眼，闷闷地泄了气，又在床上躺了一阵子。他拿起手机看了眼现在的时间，临近下午两点了。温以凡没再赖床，扯了件外套套上，出了被窝，走进厕所。温以凡正刷着牙，手机再度响起来，他腾出手滑动了一下屏幕，直接开了外放。钟思乔先出了声，他说：“ 我去，刚遇到高中同学了，我顶着大油头还没有化妆，尴尬死了。” 温以凡的嘴里全是泡沫，他含糊不清地说：“ 哪那么容易死啊？你这不是碰瓷吗？” 钟思乔沉默三秒，懒得跟他计较。他问温以凡：“今晚出来玩不？”温记者：“您都连着加班一周了，再不找点乐子，我怕你猝死。”温以凡就问他：“去哪儿？”钟思乔说：“要不就去你单位那边，不知道你去过没有？我同事说那儿有家酒吧，老板长得贼……哎，你那边怎么一直有水声啊？你在洗碗吗？”温以凡说他在洗漱。钟思乔惊了，问他：“你刚醒啊？”温以凡温吞地嗯了一声。钟思乔觉得奇怪，这都两点了，就算是午休也结束了。 你昨晚干嘛去了？ 看了个恐怖片。 叫啥？ 梦醒时见鬼。 钟思乔明显看过这个电影，一噎。 这也算恐怖片？ 嗯，看完我就睡了。 温以凡倒没有听见他的话，扯过一旁的毛巾，把脸上的水珠子擦干，说， 结果半夜突然醒了，然后还真像电影里演的那样，见到鬼了。 啊？ 我就跟鬼打了一晚上的架。 钟思乔有些无语。 你怎么突然跟我扯这么限制级的话题啊？ 温以凡挑眉问他， 怎么就限制级了？ 什么架？要打一个晚上？ 温以凡无语了。 行了，别嫖鬼了，姐姐带你去嫖男人。 钟思乔笑眯眯地说道， 帅气的，鲜活的，热腾腾的男人。 哼，那我还是嫖鬼吧。 拿起手机，温以凡走出厕所说， 至少不花钱，免费。 钟思乔就说了， 谁说要花钱了，男人咱也可以白嫖呀。 温以凡不解，疑惑地嗯了一声。钟思乔说， 咱可以用眼睛嫖。 这下温以凡无语了。挂了电话，温以凡再次在微信上跟房东说起昨晚的情况，随即他犹豫着补了一句，合同到期之后可能不会再续租的话。两个月前他从颐和搬来南吴市，现居住的房子是钟思乔帮忙找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唯一的不便就是这是个群租房，房东将一个80平方米的房子改装成独立的三个房间，每个房间带一个厕所，所以没有厨房、阳台等设施，但胜在价格便宜。温以凡对住处没有太大的要求，况且这儿交通便利，四周也热闹，他还考虑过干脆长租下来。直到某天他出门的时候恰好碰上隔壁的男人，渐渐的便演变成了现在的情况。不知不觉间，太阳下了山，狭小的房间内被一层暗色覆盖，万家灯火陆陆续续地燃起，整座城市用另一种方式被点亮，夜市也逐渐热闹起来。见时间差不多了，温以凡换了身衣服，而后简单化了个妆。钟思乔不停地在微信上轰炸他，扯过衣帽架上的小包，温以凡用语音回了一句，现在出门。他走出去往对面看了一眼，不由自主走快了一些，走到楼梯间下楼，两人约好在地铁站会合。准备去的地方是钟思乔今天提到的酒吧，位置在上安广场的对面，穿过一个垭口就能看到接连不断的一连串霓虹灯点缀在每个店面的招牌之上，这是只有夜晚才会热闹起来的地方。这里是南吴市出了名的酒吧街，被人称作堕落街。因为没来过，两人找了半天，终于在一个小角落看到了这家酒吧，名字还挺有意思，叫加班，招牌格外简单，纯黑色的底，字体四方工整，发出纯白色的光，在一堆色彩斑斓而又张牙舞爪的霓虹灯里，低调的像是开在这儿的一家小发廊。这想法还挺好。温以凡听着看了徐宇，点评道，在酒吧街开发廊，想来这钓妹子的就可以先来这里做个造型。钟思乔嘴角抽了一下，扯着他往里走，边走边说，别胡说。出乎意料，里头并不如温以凡所想的那般冷清。他们来得算早，还没有到高峰时间，但屋里的位置已经零零散散被占据了大半。舞台上有一个抱吉他的女人，低着演唱歌，氛围抒情和缓。吧台前，调酒师染着一头黄发，此时像耍杂技一样丢着调酒壶，轻松又熟稔。 找了个位子坐下，温以凡点了一杯最便宜的酒。钟思乔往四周看了一圈，有些失望。 老板是不是不在啊？我没看到长得帅的呀。 温以凡拖着腮，漫不经心地说道。 可能就是那个调酒小哥。 钟思乔明显无法接受，他说， 放屁，我那个常年泡堕落街的同事可说，这酒吧的老板可以说是堕落街头牌了， 说不定是自称的。 嗨， 注意到钟思乔不善的眼神，温以凡坐直了一些，强调了一句， 就说不定。 哼，钟思乔哼了一声。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一阵，钟思乔提起中午的事儿。 哎，对了，我今天遇到的是我高一的副班长，他大学也上的南大，好像还跟桑岩是一个宿舍的，不过我没怎么见过他。 听到这个名字，温以凡稍怔住了。 说起来，你还记得？ 说着，钟思乔的视线随意一瞥，忽地定在吧台。 你看十点钟方向，是不是堕落街头牌来了？ 同时，温以凡听到有个人喊了一声严哥，他顺着望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调酒师的旁边站了个男人。酒吧内光线昏沉，他半倚桌沿，整个人背对吧台，脑袋稍侧，像是在跟调酒师说话，穿着一件纯黑色的冲锋衣，身材挺直而又高大，此时微微弓着身子，也比旁边的调酒师高一截，眼眸漆黑，唇角微扯着，略显玩世不恭。顶上的彩色转盘灯闪过，落了几道痕迹在他的脸上，温以凡在这一瞬间把他认了出来。 我去， 大概是跟他有一样的发现，钟思乔语调一扬，十分震惊地说， 姐妹，这头牌是桑岩呐！ 哈，怎么我一提他就见到人了？你还记得他不？你转学之前他还追过你呢。听到这句话，温以凡的睫毛颤动了一下。正好一个服务员路过，温以凡有些不自在，想出声打断时，耳边忽然传来一声惊呼。他抬头，就见服务员似乎是被人撞倒了，手中的托盘略微倾斜，搁在上边的酒杯随之歪倒，朝着他的方向，酒水夹杂着冰块掉落至他的左肩，顺势滑下。他今天穿了一件宽松的毛衣，此时大半边衣服被淋湿，寒意渗透进去，冻得人头皮发麻。温以凡倒抽一口气，条件反射般地站了起来。店内音响声大，但这动静也不算小，像是被吓到，服务员整张脸都白了，连声道歉。钟思乔也站起身，帮温以凡把衣服上的冰块拍掉，皱眉问他， 没事吧？没事儿。 温以凡的声音不受控制地发颤，但也没生气，看向服务员， 不用再道歉了，以后注意点就行。 随后他又对钟思乔说， 我去卫生间处理一下。 说完，温以凡稍抬眼睑，意外地撞入一道视线之中，深邃淡漠而又隐晦不明。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就点个订阅吧。